毫无守则，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第488章，而家诗仙就消失咗，剩低嘅线索就得翻一条，就系、是、要查出喺千年之前。这个诗仙普真的一身本事究竟是从哪里学回来的？现在这个唯一的一条线索就只有陈慈当年偷出来的那一份白书上边的内容，关于巨耳黄毛的线索。现在好彩的是赵老头就没有将那份资料交给白斩鸡看过，不是的话我就氹不到白斩鸡的。接住白斩鸡就讲，我会联系女叔嘅，希望你冇呃我啊！我同女叔嗰边有咩交易？女叔之前八成仲系记住诗仙嘅，而家诗仙消失咗，从我身上女叔已经系冇咩任何嘅利益可图嘅啦。呢、这、一个大话就亦都系暂时嘅啫。成件事我返去之后仲要好好琢磨下究竟点办。白斩鸡讲完就挥咗挥手，周围啲信使就让开咗路。我諗咗一諗，我讲，我想将呢只狐狸仔留喺度玩两日，你冇意见啊嘛。白斩鸡睇咗睇私家嘅人，阴郁古怪咁笑咗一笑，讲， 随便你。 我同阿中公就对视咗一眼，中公就同阿阴阳狐打咗个响哨，阴阳狐就钻入咗房间嘅角落里边啊匿埋。我同阿中公啊行出咗房间，两个人慢慢咁就步出咗别墅区嘅大门。我哋一出门口啊，乜都唔使讲，嗱嗱声啊飙上部车，开车啊翻翻去。车系中公喺度开，我即刻咧就同女叔打咗个电话。好彩女叔就冇换电话号码，我开口就讲，诗仙嘅事你应该亦都知道啦啩。女叔就颇为意外，佢轻轻咁笑咗一声讲，吓、啊、我点会知道啊，我喺度养紧伤，顺便研究一啲事情，最近嘅日子真係好难得咁清闲啊。点啊，出咗咩事啊？唔通你会认为我搵人监视你？我听住佢温和大笑嘅声音，我话讲，唉，唔好扮嘢啦，事先出咗意外，你可以当佢已经死咗。白书嘅资料都喺晒你嘅手里边，你而家有咩打算？女叔啊沉默咗好耐，跟住佢又讲，巨耳黄毛就非同小可，伤筋动骨100日，我而家伤势都未好，暂时又唔会喐身嘅。事先出咗咩事呢？我讲，喺我回答你问题之前呢，我希望有一件事你要老实话我知。我知道嗰份白书里面嘅资料好大一部分就係得你同埋死咗嘅赵老头知道。我而家就想问你，嗰份白书里面有冇记载神灯嘅使用方法呢？隔咗好耐，女叔先讲，冇啊。我讲，好，冇。但是赵老头的仔你应该知道啊，他翻生了。我听到电话那一头传来了女叔的抽气声，于是我将其中的因由跟他讲。讲完我淡淡地讲，嗱，我哋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呢？过了好耐，女叔先讲，哎，我哋朋友一场啊，唔好将我諗到咁不堪啊。嗰份白书资料呢，原本就係陈慈冒死咁攞出嚟嘅。而且佢当时有嗰份资料，但係都冇能够从巨耳黄毛嗰度活住出嚟。陈慈唔係一般嘅人咩，佢都冇咗条命。老实讲，我就真係冇把握，一个人係独吞啊。听完之后我就讲，咁啊，真係难得你有冇把握嘅时候嘅。女叔就笑一笑讲，我系个人只系比普通人犀利一啲啫，所以我需要搭伙。我讲，咁就系讲你会同姓赵嘅搭伙。 女叔话：系啊，不过咧，我都知道你系一直喺度揾紧解决诅咒嘅方法。即使冇呢份白书，我谂你迟早都会自己行一趟啊，系嘛？咁既然系咁，不如我哋一齐啦。我有啲吃惊，我讲：我以为冇咗诗仙，你又唔会想叫我去分一杯羹添。女叔喺电话嘅另外一头笑咗一笑，讲：诶，我想要嘅嘢自然唔会分俾你。我想揾嘅系锁匙，而你想揾嘅咧系呢个解除诅咒嘅方法啊嘛。我哋又唔冲突嘅，又可以相互合作，何乐而不为啫？更何况啊，我讲咗啦，唔理你信又好，唔信又好，我都系当你哋系朋友。我讲。唉，你嘅话成日都系咁动听嘅，伤势仲有几耐先好啊？女叔话：一个月左右啦。白书里面呢有啲资料我仲未搞清楚，需要啲时间，而且我仲喺度组织紧人手。你我姓赵嘅，咁样去闯巨耳黄毛都系太单薄啦。我话讲好，咁我等你消息啊。讲完之后，我就挂断咗电话。中公见我冇出声，佢又问：点啊？解决咗啦咩？嗯。中公又讲：咁我睇你好似唔系好高兴喎。我讲：因为我唔知道呢个究竟系结局定系开始。当年飞刀白老四睇中咗爷爷嘅滑骨病，挟持咗爷爷去做佢个徒弟。后来鬼蛇之面的诅咒降临，白老四就周围四处去找这个破解办法，最后就将诅咒转嫁到我爷爷的身上。由此可见，巨耳黄毛入边一定有关于诅咒的线索，那里就是我最后的希望，不是生就是死。回到住处之后，中公睇到我抬头摆住个石钟鱼，佢一拍个额头讲：哎呀，我差啲将啲正经事忘记咗添。呢一次我赶过嚟，一系要操纵阴阳户，第二呢当家叫我带句话俾你啊。佢就系话呢个石钟鱼呢有改运换命之效嘅。不过呢你就要好似养蛊咁去养，用自身嘅精血嚟试养。嗰、那个巨耳黄毛，我亦都听窦兄弟讲过，好多好汉都截咗喺入边，实在系好凶险。如果呢条鱼真系有用嘅话，咁亦都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嘅好办法啦。我睇住呢个鱼缸里边悠然自得，好似手指咁长嘅红色石鳟鱼，心里边系一动，我心谂。如果佢真係有咁神奇嘅话，唔好讲话滴血呢，我仲要即刻烧香将佢供奉添。不过奔月行宫嘅事好多未解嘅古怪地方，只係怕同呢一条鱼脱唔到关系，将希望寄托喺条咁嘅鱼仔身上，我真係做唔出呢啲咁嘅事。不过经过沙漠一事之后呢，我同阿尊瑞之间个关系亦都唔再系单纯嘅合作关系啦。佢呢个人就好仗义，于是我就讲：啊，咁你替我多谢你哋嘅当家。另外呢，带句话俾佢，神文破解得出嚟之后，如果有啲咩需要帮手嘅话，随时通知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嘅。中公就笑咗笑讲：放心啦。找你帮手的时候，你想匿都匿不到。现在能够被我们当家列为朋友的话，你还是第一个。在这里之前都只是合作的关系。接下来的两日，中公都没有离开。现在看来的私家可能乱过七国。不过据说呢还是请那些道士来做些什么收妖之类的事。只可惜这个阴阳户就不是妖，收都收不到。反倒而系嗰个道士最后咧，唔知睇到咗乜嘢，面红耳热，连钱都唔收就走咗啦。最后施家嘅人啊冇办法，只能够啊认倒霉，打个电话过嚟问我想点。我谂咗一谂之后讲：你嘅仔系精神病人， 从法律层面上边讲咧，佢就唔使填命，但系唔该你哋同人哋谂下，将佢送到佢应该去嘅地方，事情就咁了。唔系嘅话，后边系更加多嘢玩啊！而家白斩鸡亦都唔去保护佢哋，施家亦都清楚，我同埋白斩鸡之间已经达成咗某一啲协议，连成咗一线。而家就算佢哋心中屈住啲恶气，亦都唔敢再多作怪。无可奈何之下，佢只能够将个癫佬送入咗精神病院。依件事咁就了咗啦。中公就带翻个阴阳壶，之后佢又再同一串穗攞咗假，佢又谂住喺深圳留多阵，喺我依度啊黐阴黐食玩下先。接下嚟一切都平静。我啊专心咁打理间铺头，等住吕叔嘅嗰边答复。冇几耐，你肥仔就揾人送咗一啲嘢过嚟喎。嗰样嘢就放喺一个木制嘅托盘里边，上边仲罩住一层黑布，恭恭敬敬咁就放咗喺我嘅茶几上边。我打开块布一睇，哇！原来系嗰一套紫金登仙雨衣。一无二，在灯光下边就显得美轮美奂。睇到佢嗰一刻，我知道我哋嘅同盟就已经达成咗。人生就系咁嘅，冇永远嘅敌人。睇见呢一套咁嘅羽毛衣，我眯咗眯眼，谂翻起呢两三个月嘅事情，从豆腐失踪到丝线出现，再到呢个沙漠之行。谂咗一谂，我啊决定联系一下豆腐，将呢一件羽毛衣翻咗嚟嘅事情话俾佢听，或者呢个系一种安慰。电话打过去，显示系关机，冇办法啦，我只能够将呢件雨衣啊收翻起上嚟。独眼龙啊问我：当家嘅，使唔使我留意一下市场上边嘅动静，早啲将呢一件嘢出咗去啊？毕竟呢一件咁嘅紫金雨衣留喺度，真系有啲棘手啊！我拧咗拧头讲：唔卖呢样嘢，以后永远都唔卖。独眼龙啊，摸一摸个鼻讲：当家嘅，你要谂清楚啊！呢件嘢成亿噶噃。我系一个生意人，自然知道点样先可以将利益最大化啦。但系呢次我决定就将理智压落去，我话讲呢个系丝线嘅嘢，将佢留住啦。我能够做嘅亦都只有系呢啲啦。一转眼时间就过多半个月，或者系习惯咗喺铺头里边嘅悠闲，而家少咗一个人，生意虽然照样做，但系咧总系死气沉沉嘅。独眼龙一个人担住条雪条喺度唉声叹气，我就喺度睇杂志，听到佢咁叹咗几啖，觉得心都烦埋，跟住我讲：喂，挨乜鬼啊？挨到树叶都落埋，你究竟系牙痛定系蛋痛啊？喺呢半个月嚟，我就按照中公嘅办法，用呢啲精血嚟养住呢一条石中鱼。每隔五日就滴一滴血喺佢额头中间，亦都唔知道系真系有用啊，定系假有用。呢半个月嚟，日子啊平稳，生意就亦都几好啊。我暗暗就抱有一丝嘅希望，希望真系能够好似尊瑞所讲嘅，利用佢将诅咒压落去。我讲完之后，独眼龙啊将条雪条放低，佢又讲：唉，唔系啊，当家嘅，我就系觉得。我哋呢间店里边太清静啦，人气真系太少咧。我知道佢咩意思嘅，于是我就讲咩人气少啫？唔通我同你都系死人咩？独眼龙就讲啊，唔系，我边度系咁意思啊？唉，算啦，人呢总系要学会寂寞嘅。讲完佢又继续担住条雪条喺度发牛豆。今日就唔系星期六，生意就比较冷清。我俾独眼龙咁一讲，心里边就难免烦躁，于是决定就开车出去兜下风啦。